每袋都是150克足量，平时北广售价是市价的一半，就是299元。 嗯， 今天比这还低，263元您就带走。而且如果说您购买两单或者两单以上，就是254元每单了。 嗯， 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，圣火点燃冰雪激情，歌声传递美好梦想。10月27号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，大声唱冬奥， 大声唱冬奥， 一起向未来， 未来，一起向未来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To light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To light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。 大家好，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。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，垃圾分类举手之劳，变废为宝。来吧，参与垃圾分类，共享环保低碳生活。 FM100.6 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